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31集，互控互诉。严福瑞不懂，这佛前香道观土听起来都舒心适意的，怎么会是要妖命的东西呢？司藤却迥然色变，僵了一两秒之后，伸手拔掉那根肋骨，指尖的藤条交替围扎着去填补伤口，而几乎是在顷刻之间，他的长发就垂了下来。严福瑞先还以为他变回了原形，下一秒钟反应过来，这是司藤的幻术失去功效了。回头去看，果然那个坐在地上失魂落魄着的王乾坤又是个挽着髻的道士了，不再负司藤的模样。白鹰咯咯地笑着， 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中了观音水的招是什么时候？ 司藤当然记得，那还是在青城山的时候，被邵眼宽半哄半骗着，意乱情迷间饮下了那杯观音水，当时就腹痛如绞，瞬间就现了藤身。再后来沈银灯想对付他，也塞给秦放一粒类似的药丸。这观音水本来是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，妖怪们又自己拿来互相算计。 那一次我们只是喝下去，这一次我直接插了你的咽喉，直接融了你的血。司藤是不是觉得这些奇怪的止都止不住啊？你我都是妖怪，我们都知道如果这血流干了意味着什么。 说着又看了看秦放， 这一次他的血也救不了你了，他当然还可以给你，但是他给多少你就会留多少。 严福瑞听着听着愤怒就超过了胆战，不过在咬牙切齿指着白鹰的时候，还是下意识地躲到了司藤的身后。 卑鄙无耻！白鹰，你和司藤都是妖怪，你咋这么毒呢？ 白鹰嘿嘿地干笑了两声，声音里充满了怨毒。 我毒？是谁背叛我最先的？我辛辛苦苦把他救活，他跟我说他要做他自己。 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愤怒，头颅咯吱咯吱晃动着转向了司藤。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，你从来就没有自己，从来没有。 白鹰没有说完，因为司藤忽然笑了起来，他喉咙受伤，笑得断断续续的，笑得白鹰有些发怔。他说， 你说的对啊，从头到尾我哪有我自己啊。 司藤居然会直认白鹰的话，这一下大出意料，非但是严福瑞，连王乾坤都抬起了头来。 起初在囊谦复活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只想着重新变成妖。我一门心思觉得当初在华美纺织厂，我只是一时不察被你偷袭得手，知道你被秋山镇杀之后，我反而很高兴，觉得事情变得简单了，不需要再看到你，只要寻回你的尸骨合体就是了。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一切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，你暗地里安排了所有事情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，但不得不说 老天就是选了你。我是在两个半妖中示弱的一个，如果正常和你合体，你会反噬过来主宰这具身体，我可能就再也不存在了。 说到这里，司藤轻轻笑了起来。什么叫自己呢？也许当他的脑子里频繁地出现和考虑我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了自己了。不管他是那个叫做司藤的妖怪的二分之一，还是四分之一。 秦放同我说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如果我就是以半妖的身份存活了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。对，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了不想和你合体的心思，或者说我希望找个两全其美的能保全自己的法子。可惜的是，事情出了岔子，沈银灯的妖力让我半妖的骨架备受煎熬，我必须把一半的妖力引渡出去。所以 司藤伸手指向了白鹰，像是在引荐什么人。 所以我就让你这个祸根重见了天日。 白鹰一字一顿道， 这叫老天有眼，不叫包藏祸心的人奸计得逞。 司藤觉得好笑。 奸计，白鹰，你不要一副委屈的受不了的样子，口口声声是我背叛，说什么我们从来就是一体，你真的有把我当成过一体吗？你嫌我挡了你和邵眼宽比翼双飞，就眼都不眨的把我杀掉，一滴滴放干了血，可曾有过片刻犹豫？后来你发现邵眼宽不是良人，举目无亲，走投无路，我突然就变得金贵起来，每日念上几遍司藤长司藤短，就好像真的对我有诸多情意。再然后你突然发现我居然敢不合你心意，不跟你合体，你恼羞成怒，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谈一谈，先杀秦放来警告我，接着机关算尽来杀我。我是什么东西啊？挡路了就杀，需要了就招来。白鹰，说到底你跟秋山没什么分别，分体之后你就知道你强过我，我对你来说就应该是言听计从的工具，就应该配合你亦步亦趋，最不该的就是把你抛在一边，痴心妄想什么自己去跟你分庭抗礼。在你看来，当初半妖显象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分成两个一半，你才是主体，我只不过是一个部件，一只手，迟早要接回来的。所以一旦我反客为主，居然取了你的妖力，还要拿走你的妖骨，你就受不了了，甚至不惜拿观音水来对付我，是吧？ 司藤一边说一边俯身捡起那根插喉的肋骨细看。原来白鹰当时只是情急掰断了肋骨，事实上他的安排还要更多些。那根肋骨的底部有个略细的楔体，也就是说对应的另一端有插入的凹槽。白鹰之所以敢在自己的身体上涂抹观音水，是因为那一节早就已经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了。如果事情顺利，这一节肋骨可以成为攻击司藤的利器，即便事情不顺利，自己同他合体时也势必会把这一节涂抹了观音水的骨头同时融入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司藤都一定会中观音水的毒的。司藤觉得好笑，却又止不住心灰意冷。喉部的细藤缠扎暂时起了作用，却仍然止不住血从藤缝处外溢。他抬眼去看白鹰，白鹰说：“ 怎么了？想杀我？ 你也不用费这个事，妖力都被你抽走了，你以为我还能撑多久？ 倒也是啊，被抽走了妖力的白鹰也撑不了多久了。也许再过片刻，它就会变成西子湖水底无声无息的骨架。不过，果然，白鹰又开口了。 你既然要做你自己，那你就有骨气一点，不要用我的骨头，不要用我这一半。反正你的腰身也保不住了，你就老老实实打回你的藤形。也许再过个百八十年，以你的半藤之身，再修成个妖怪也说不定。又或者…… 白鹰看向秦放，声音诡异而又玩味。 又或者你的血已经中毒了，皮肉也腐蚀了，但你的骨头暂时还没有被毒侵入，那里就有一具身体，甚至还有刚转移过去的妖力，趁着你妖力未绝，你还可以去穿上这件新衣服。但是我的，你一分一毫都别想用，我是不会留给你的。 白鹰呵呵地笑起来，他全身的骨架开始发出吱呀吱呀的散架声，再然后焦黑的骨架开始扑簌簌往下散落灰尘，又像是偏白的灰烬。半妖不会被杀死，除非被另一半杀死合体，或者是他自己想死。这或许是白鹰觉得最好的选择，连一片骨渣都不给司藤留下。他就这样呵呵冷笑着，在司藤的面前坍塌成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